老婆，你的爱伤害的伤害了我，劝你别做小三，那浮云的生活。爱玩的哥们儿，你听我说，家里有了老婆，别去犯错，什么都是浮云，那都是过客，不要回来人家害了自我。哥有老婆，他很爱我，漂不漂亮是哥的选择。哥有老婆，别再诱惑我，不能背叛他和你去生活。哥有老婆，请你别爱我，不能给你幸福任何的承诺。有老婆，许下过承诺，哥的一生只爱我老婆。什么都是浮云，那都是过客，不要回来人家害了